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，匈牙利劳工党主席和意大利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组织主席、意大利争取自主与主权先进思想研究委会主席分别在11月24号和25号发表了谈话。